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 喂 ，hello。 咁啊，顺哥坐翻喺度。今日我哋一集谈损失。 谈损失。 咁啊，股票市场大冧啦，咁大家都好多损失啦吓。第一，咁啊，我劝大家壮士断臂。 其实咧就咁嘅，即系点解咁多人唔可以壮士断臂？即系呢啲话题都讲到臭啦。就系、是、其实就系唔舍得损失。 啱。 喂，但系咧，其实咧，所谓唔舍得咧，呢、這个观点其实好虚无。点解咧？究竟我哋唔舍得啲乜嘢咧？ 喂，嗰啲錢揾翻嚟，你估真係印翻嚟嘅啲錢？好多人係真係死慳死抵。嗱，我認識好多人買股票啊嚇，原因係望咩咧？望發達，死慳死抵，唔食唔玩，先儲得一筆錢。嗰筆錢諗住發達嘅就買股票，之後唔使做，諗住啊嚇，唔使做，咁先碌到嚿錢翻嚟，就即係佢哋嗰個唔捨得就係、是，喂大佬。我見人哋玩，我見人哋開心，我見人哋去旅行，我冇做呢啲咁嘅嘢，我就係用咗呢啲嘅錢儲翻嚟去買股票，你叫我壯士斷臂都唔能夠。 嗰、那個重點喺邊度咧？其實點解有止蝕咧？止蝕嘅意思就即係你唔，如果你而家唔止蝕，你將會蝕得更多啊嘛。 啱。 所以如果你愛惜你嘅財富嘅話咧，你係應該喺有機會佢變成一堆廢紙之前咧。將佢變翻做現金， 係 咪？哪怕只係剩翻好少嘅份額，有好過冇， 係 邏輯應該係咁樣啊。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我都好坦白講，我近排至少我都唔見咗好多錢，我內心都覺得係好唔舒服嘅。不過但係我發現咧，我今日有個朋友阿松少啊， 啊 唔係阿蛇少，阿蛇少同我講，佢話買咗個安心。 係呢個係真啲撚， 原來咧我其實咧唔係想同大家講咧點樣止蝕，即係我唔係一個經濟學家，但係咧我可以提供一個方法點樣安慰自己，因為咧其實你只要揾到安慰到自己嘅地方咧，你就可以解釋，你就可以咧做得出呢件事。譬如話咧，以前啲人譬如話打仗，從來都冇人想殺人嘅，但係你去到你有辦法安慰到自己，就係、是、我殺佢嘅時候，我係保衞我自己家園。其實大家係要揾一個藉口，或者為揾一個避難嘅地方， 揾一個自圓其説嘅。即係藉口， 因為你其實有一個可能性，就係、是、你今日蝕，你點解你唔肯放？有兩個好重大嘅原因。第一個就係、是、你覺得聽日機會升翻，係。咁但係呢、這個就要討論到一個經濟問題，就係、是、接駁率嘅問題。我亦都唔識係話俾你聽點樣做。咁總之咧就係、是、所謂接駁率就簡單啲啦，就係、是、你如果你唔買嘅話，你聽日贏錢嘅機會會多過你蝕錢嘅話。咁你咪唔好買咯。如果你聽日蝕錢嘅機會多過你贏錢嘅話，咁你咪買咗佢咯。呢係直播率。咁但係大家唔會從咁理性嘅邏輯去諗嘅。第二就係、是、我決定我坐艇，我終於有一日會翻家鄉。而家咧，咁樣又係錯嘅，因為你知道坐艇係一個負面嘅講法。咁你最尾會輸咩咧？ 個名都衰過人啦。 你會輸時間值啊。你有一日啲人話啊，屌股票冇時間值啊，戇鳩啊，筍哥咁樣，其實唔係嘅，係因為你嘅一個人咧嘅人生係時間係有限嘅、 嗯。 如果一隻股票咧可以，你如果聽到啲前輩話咧，佢終於翻到家鄉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四五年之後嘅事。 係啊 係 啊 係。而好彩咧，你係有多四五年命咯。係。嚇、啊、一個人生到你年紀大個咗之後咧。你細個四五年好容易過嘅喎，啲時間過到好似飛快咁樣，就算再痛苦都好。我成日聽啲朋友講話，我細個好窮，但係嗰啲時間咧好快過嘅。 你大個窮你好難難過啊！屌你， 大個咧點解咧？因為你細個未知道咩叫度日如年。 屌你！ 但係到你大個咧， 狗護士而家度日如年啦。 你對時間呢個觀念啊，相對咧，你有相對性嘅長。以前你可能很容易打發啲時間啊，同啲 friend 嚇打飛機啊，傾下偈啊，吹下水啊，睇下電視，睇電視啲時間都好快過。 係， 屌大個唔中意睇電視。 係大個真係唔中意睇。 乜撚都唔想做嘅時候，哇啲時間難過到不得了。係 真係， 所以咧，你輸過嗰時間咧，其實真正係輸緊咩？輸緊你個心情。 係。 你有更長嘅時間去享受你呢啲錢究竟會唔會變翻做正數呢個時間？ 係。 如果咧，我話俾你聽，如果你一刀斬落去嘅時候咧，你會痛。你會感覺到自己冇咗一隻手，不過咧，你會開始學習咧點樣做一個冇咗一隻手嘅人， 嚇、 啊，你冇咗一隻手，咁你就冇咗心咪用右手咯， 嚇、 啊，即係咧都好過咧，你諗下其實咧有兩種人，有兩個人，兩個都係有缺陷嘅，一個係精神有問題嘅，另外一個係肢體傷殘但係快樂嘅， 兩種人嗱，九護士你係做呢個精神科醫生， 嗱 精神科 啊， 你覺得咧，俾你揀兩種人，你係一係就跛咗一隻手，一係你就精神有問題，但係肢體健全，係啦，一個人精神有問題，就係等於一個就係 一個廢人， 就係一個廢人， 真係廢人， 係唔開心嘅人。 嗱，你哋唔好屌阿筍哥啊！我舉一個例子，去到將筍哥呢件事講俾大家聽，我哋冇任何歧視，任何國家，我講緊世界上面，只要你有精神病，個治療都會係好退隱性啊！我點解咁講呢？佢唔會覺得你之後可以做翻啲咩嘅職位，好簡單一樣嘢。你有精神病，喺任何國家都唔會請你做警察，因為你揸槍亂鳩咁肥。呢、這個已經係最簡單，去到定義精神病真係冇撚用。即係你精神病之後冇撚用，你可能單咗一隻手都可能做得警察，有黐線佬就一定做唔到、 所以咧，其實一個人咧，佢最重要嘅即係成個身體構成最重要的部分係你嘅靈魂。你嘅靈魂健康咧。你其實咧，跟住你會做好多啱嘅決定，好多啱嘅決定會幫助你產生一啲新嘅財富。如果你係精神有問題咧，你就唔可以產生一啲新嘅財富，連人哋連機會都唔再俾你。所以咧，我想可以咁樣講啦，我就即係呢個講法可能有少少浪漫，但係咧，即係有啲不切實際。但係只是係為咗令到你過翻一個快樂嘅人生。我因為我是經過呢個2008年的股災，呢樣嘢係令我學識咗，你等啲嘢係唔會翻轉頭嘅。 啊， 即係有啲人話喺有一個時間佢終於會翻轉頭。 係，屌你老尾60年後啊嘛。 而嗰個時間咧，根本長度係冇意思嘅。 啊， 如果你錢咧幾時先會有意思咧？就係 即刻兑換快樂咪有意思咯。 你將佢兑換快樂就會有意思。 啊， 但係咧，你發現咁長時間你都唔兑換快樂嘅時候咧。咁就冇意思， 冇意思嘅，冇意思嘅， 所以我覺得好多時都係即係個去面對嗰、那個去面對呢個損失啊。你有真正嘅損失，你最需要揀啦，最需要揀咧就係、是、第一個部分係我覺得係安慰自己。啊、你要買一個平安。 啊 即係你冇咗一啲嘢，你一定會有啲嘢嘅。 係係。 你如果你去揀冇嗰件，如果你再有能力咧，去主動揀冇嗰件事，有啲人佢冇得揀嘅，去到最後，譬如玩摩輪咁樣，去到最後佢最尾都係冇噶啦。 俾人北撚咗啊嘛，屌你！ 所以佢對於佢嚟講，佢係被動嘅。 係。佢係被動。屌呢啲同賭錢冇撚分別啦！你玩摩輪。 佢係被逼要去將呢件事去止蝕。 係。 你唔做人哋都會做。 啱。 但係如果咧，當你仲有時間，你係主動去做，你係有尊嚴咁樣選擇自己。係係 係。 我今次我唔同你玩。 啱。 嚇。跟住然後咧，你在精神上面受嘅創傷又少一啲喎， 係 咪？咁然後你講出嚟嘅時候有威風的，哇！啲人覺得哇，英雄，好嘢，好嘢。 唔係咁，的確係好嘢嘅，我覺得。即係你好簡單一樣嘢，炒股票嗱，啲人成日都講嘅，大學咪有啲經濟學，讀經濟學嗰啲俾嚿假錢佢，咁你去炒股票，通常有仔會贏噶嘛。俾嚿真錢你自己嗰啲就通常會輸噶，點解咧？因為嚿錢自己噶嘛，屌你壓力好撚大，假錢係一定贏噶，屌你都冇壓力嘅話，鳩知啦閪北嘅，屌你老母死撚咗霸臭啦！即係你啲錢係自己嘅時候，你唔會咁。即係你講談損失，我又想講一樣嘢，想講一樣嘢先呢樣。頭先我哋條錄音閪咗啦，咁之後咧就想講一樣嘢 ，DBS 8月25日生日 ，DBS 生日快樂，我好掛住你，真係好掛住你，好想再見你，呢個係即係我內心裏邊嗰句説話嚟嘅。第二 但佢都要指示啦，佢而家 指示，唔知佢有冇買股票？ 唔係啊，佢指示啊，佢唔再見你啊。 喂，大佬，等我哋冇乜嘢發生啊！大家啱唔啱先？即係你又唔會渴望同佢一齊，即係做啲咩嘅？ 啊，其實九護士你撈過咁多行啊，呢、這個你有冇試過止蝕咧？特別以前你做咁多 有嗱 非法事件嚇， 做幾行即係非法事件就澳門啦、啊，澳門就突然間我止蝕離場，因為個氣氛唔到你做落去，因為你會損失咗你嘅生命，你冇辦法再做落去。你冇咗生命，乜撚都唔使諗啦，啱唔啱先？氣氛一唔掂，即時走路，諗都唔好諗，所有嘢唔要，間屋唔要，真金白買啊幾廿萬，你真係唔敢翻過攞啊！而家 即係而家都仲係你嘅。 係啊，你敢翻過麥攞咩？ 點解唔敢翻去攞？ 一開燈啊，我諗嗱，澳門係一個好得意嘅地方嚟嘅，啲人成日話澳門啊，屌你老尾天下太平，喺澳門死一個人，燒死一個人，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嚟嘅。你睇前日報紙，琴日報紙。有一個人被人斬件埋咗屍，在澳門呢啲成日發生，真的即係你找到的 你咪好似今次咁咯，好彩咯，揾唔到嘅大撚把啦。澳門你話佢和平，你諗都唔好諗啦。澳門幾廿間賭場養活成百萬古惑仔，嗰邊你話俾我聽太平，你冇撚嘢啊嘛？你等於話旺角，屌你老尾去嗰、那個雞，即係上海街一帶咪好多雞竇嘅？你話嗰度太平港都冇人信啦、啊，幾撚多罪惡喺裏邊發生緊先得㗎？澳門成百萬古惑仔，你話嗰度屌你老尾天下太平嘅支持出嚟，你講啊？諗都冇諗啦，傻佬！澳門你只要一入境，因為澳門係一個好得意嘅社區嚟啊！邊個個大佬有可能喺賭場做？你做海關，你個細佬或者你家人或者你邊個親戚或者係你好 close 嘅人喺即係做緊古惑仔，佢要刮你，你一入境就揾到你啦！九護士入境打電話，喂，阿九護士啱啱翻嚟澳門，你諗都唔好諗諗啦！你一過關咋就知啦，細佬。 即係其實而家間屋仲喺度嘅。 係啊，你唔敢過去攞嘅。 咁會唔會係譬如話去到好大年紀嘅時候翻去攞咧？你會唔會？不過其實你又不給管理費、啊、你又 訂定契啊嘛。 哦，即係但係間名義上都係屬於。 係啊，但係你夠唔夠想攞嘅好多嘢都，你係唔夠膽翻去啊？即係你一翻到去，可能你係咪好似嗰個人咁咯？俾人捉咗去傾偈之後，屌你斬件，屌你！ 哦，所以你而家唔過門噶咯喎。 少好少啊！你唔見我過門嘅而家，翻唔到去噶。即係你一入境實知啊，除非你偷渡嘅啫，屌偷渡仲衰。喂，九護士上你警案啦，屌你老兵，話你準備啲機關槍掃撚佢冚家產，即係、哦、一樣噶，你翻唔到去噶。即係你啲人成日話驚撚啊，你咪試下咯。你做完啲衰嘢，你翻過去命都冇啦，仔。澳門開槍，屌你老兵，成日都開噶啦，報紙冇賣啫嘛。個個嗰啲賭場稽查，個個嗰啲執法人員放工都帶領住把槍嘅，屌你老尾，佢開始啪啪咁，屌你收埋埋袋啲子彈寄到你屋企啊！屌你嘥撚氣啦！你同佢講，即係你唔係好似香港咁噶，香港人活得太多喺一個和平嘅日子裏邊。澳門係一個好複雜、好複雜嘅地方嚟嘅，咁多個地方東南亞嚟講，講複雜，澳門數一數二。第點解我哋見唔到佢嘅和即係好爛嘅一面咧？就是因為澳門的管治管得好嘅，即係澳門古惑仔鉛古惑仔鉛得好嘅。澳門在上一個世紀上一個世紀嘅時候，佢係喺融金啊。嗱，澳門係唯一一個冇簽日內亞和平條約嘅地方嚟嘅，我記得。佢喺上一個世紀我睇過一條即係紀錄片，係講佢喺上一個世紀用一啲納粹猶太人嘅金。納粹猶太人咧嗰陣時德國佬。嘅金冇地方走，因為全世界都簽咗日內亞和平公約，你只要用金，佢已經俾人捉到，但係所有嘅黃金運咗喺邊？運喺澳門，有納粹標誌嗰啲黃金就喺澳門用嘅。所以澳門呢、這個歷史係非常之醜陋嘅，但係好少人提起嘅。但係有好多歷史學家就刮翻出嚟嘅時候，就惹起好大嘅迴響，因為你觸痛到有啲人嘅神經，因為嗰筆錢澳門葡國鬼收好多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澳門嘅黑社會收好多啦，第三樣嘢係中共政府收好多。 哦， 中共政府當中係好多落咗落去，即係你嚟我嘅地方做嘢，麻煩俾手續費。 嗯， 即係當中係好多三個 party 都唔想你觸動到呢個神經，因為佢嗰陣時紀錄片講咧係斷噸斷噸計咁運去入澳門嗰度用，用完之後就喺澳門嘅賭場洗翻乾佢攞走啲錢。即係澳門嘅賭事業唔係靠香港人起家㗎，即係澳門嘅賭業啊。喺嗰條紀錄片講啊，香港澳門人當時澳門唔係一笪好似而家交通咁便利嘅地方啊。細個個個澳門咪要坐廬山輪㗎嘛，坐幾個鐘啊，之後先有水翼船嘅啫。但係澳門嘅賭業喺嗰陣時之前已經比較興盛㗎啦。但係點解一笪彈丸之地，糖水滾糖油可以滾到咁多嘢出嚟呢？原因就係唔係嚟自外地賭客，是來自一些黑金，就在賭場洗光這些錢。那三個 party 都收你手續費，那時德國是斷噸斷噸黃金地運入澳門，即是納稅金，是即是有納稅標誌的黃金，即是他們手刮很多地方的民脂民膏融回來的金條，就在澳門即消失和洗光它。這個歷史是很少人去觸碰，也都沒有人 去想去挖這件事出來說的。那喺一啲紀錄片我睇到出嚟，咁啊，你可以有興趣嘅話，啲網友話啊，九護士可能講大話，你可以上去睇下。 咁仲有啲咩指示嘅事件咧？你仲有？ 喺政行上面，譬如我以前做好多行，唔得啦，走。 真係走，即係喺啲行業上面，譬如嗰陣時做假牙、電梯啊、塑膠布，嗰個行業冇辦法再喺香港生存嘅時候，你一望到即時走人，諗都唔好。 咁感情同埋朋友有冇指蝕過咧？ 指感情有嘅，感情 感情都有指蝕。 你再差落去嘅時候。不是你受傷，人受傷咯，最慘就係、是。 不過其實指蝕呢個哲學都好高，即係 其實等於國泰空姐同人吹簫，佢好自視㗎，佢即刻唔做份工，係咪先？ 其實指蝕係一種本領、就是，就係即係當件事唔好去到太衰嘅時候，你就要將呢件事完結咗佢。 大前一講嗰句説話，我哋喺打仗嘅時候唔可能全身而退，但係喺最少受傷害嘅時候走出呢個戰場。呢、这個先係參謀要做嘅嘢，即係我哋入一個戰場啦。而家人生任何場景都可能係一個戰場，一個比賽嘅擂台嘅時候，我哋喺最俾件事發生最壞嘅情況之前，我哋離場就叫止蝕。 所以賭錢都係㗎，贏啊贏得多，輸就輸得少，咁就叫贏啦。 係係係。 輸少都可以當贏，係咪？ 係，感情上面亦都係一樣，我哋喺感情上面大家都會受傷害嘅。即係如果分手嘅時候，我哋喺最低傷害性嘅時候分手。即係唔好等件事件，屌你老母，大家拎曬菜刀先。我睇好多我哋嘅同事有啲離婚嘅時候就係咁，屌你老母，擲曬馬先離婚。有時離婚好得意嘅，好和平收場就 O K 嘅。件事唔可能再繼續落去嘅時候，大家咪傾咯。 我近排睇過有個朋友佢要離婚，係，然後咧個老婆 send 咗條電影 ，send 咗條片俾 咁硬， 咁嗰條片係咩呢？佢裏邊錄咗個仔，話我唔想再見爸爸咁樣，咁啊 send 翻俾個爸爸睇，個爸爸開條片俾我睇嘅時候， 係咪導演拍嘅先？嗱，導演有導演嘅 POV 啊， 導演 俾咗劇本細路演， 唔係我就覺得咁肯定有導演啦，即係就算啊，你姑勿論呢件事係真定係假，但係咧。佢個手段好高，其實佢敖散你個信心。 唉， 不過我喺我睇呢件事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兩個人都好可憐嘅。係，即係當大家個關係要結束嘅時候咧，佢哋揀咗一種係一種唔可以彌補嘅方法。 係，即係傷害對方咯。大家互插，大家兩 有咩辦法可以個胸襟去廣闊到咧？去原諒一個人，去利用佢最愛嘅人話俾佢聽，我唔再愛你。 係啊。我又講大家一件事，我講一件我同事嘅事俾大家聽。嗱，但係呢個同事有聽我呢個節目㗎。我同呢個同事 咁，不如開名啦，反正都識㗎。 唔好啊，唔好啊。我同呢個同事講聲唔好意思先，但係我好欣賞。 係馬公子啊？ 唔係，我好欣賞佢兩公婆嘅態度，同我同即係同一間做嘢嘅。佢兩公婆離婚，但係大家好和平，仲要係朋友添。因為佢哋離婚嘅時候好理智嘅。即係亦都係好明白件事去到邊，呢啲好難得，真係好難得。哇！我見咁有型嘅，即係離婚離到，即係好少人可以做到咁嘅。即係佢唔傷害大家，不但止，只係覺得大家唔適合同一笪地方生活，但係大家可以做朋友。即係佢唔適合大家喺一間屋，同埋喺細路一齊生活，大家但係可以再做朋友。即係呢種係好難得嘅關係，呢種結構係，即係呢種胸襟係好廣闊。咁啊～我講國泰空姐嗰單嘢，國泰空姐嗱，我唔知點解空啲飛機師會有人哇屌你老味整到屎忽有呢屎邊嘅同你吹下笑，我真係好想即係遇到呢空姐，唔知咁多人出去做機師， 但係機師永遠都係少嘅， 機師好難考個，double 好似要兩個 degree， 仲要 double degree 之後好似 視力冇問題， 視力冇問題，同埋體能要好，即係唔知過幾多關斬木將咁樣，英文又要某個水準嘅程度咁啊，同埋人工好啦，即係女要候住呢啲就因為人工好啫，咁呢個空姐指示就即刻唔撈啦，咁其實好嘅，佢開埋樣嘅時候，因為 開完樣咩？做咩？ 因為佢打格仔啫嘛，但係如果俾我主張佢梗係開樣啦，因為你呢啲咁嘅格調人哋，哇空姐就係復收貴啲啊大佬。即係你都想揾個空姐吹下簫啦，大佬。 咁啊 係。即係我都揾唔到啦啊！咁啊喺今次嘅股災裏邊，我想同大家即係阿筍哥俾一個渠道，大家去走出呢個嘅困局。我亦都想俾一個嘅方法，大家去走出呢個困局。錢銀有時換啦一啲快樂，就真係實際好多。即係你喺紙上邊做一個銀碼，可能 係咯，紙上富貴都。冇乜用啊，其實 冇唔開心㗎，唔開心㗎， 係咯， 真係唔開心㗎。 即係錢係真係使盡先可以有快樂。 係。 咁啊，就咁咯。 好，拜拜。